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沙特。这周以来呢，沙特人士欢呼雀跃，为什么呢？时隔35年，沙特的电影院终于重新开放了。那么在没有电影院的日子里，沙特人看不看电影，怎么看呢？而这次新开电影院，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走进去呢？情况还有很多细分的，节目中我们就要一起来关注这一事件。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日本，一起来关注日本的网吧难民，就是以网吧为家，在网吧里吃喝拉撒睡。另外呢，我们还要一起走进俄罗斯，来关注俄罗斯的器官捐赠法律运转机制。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沙特，等了35年，沙特终于有了商业电影院。4月18号，沙特终于迎来了禁令开放之后的第一家影院，并举行了美国电影《黑豹》的首映式。在电影院里，很多沙特人激动地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正在扩大开放，追赶世界发生的一切。为什么走进电影院标志着这个国家几十年以来迎来了一个最重大的变革时刻？而开放电影院是不是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电影院呢？开放令之下还有什么限制吗？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 影院的开业典礼邀请了诸多社会名流，包括政府官员、外国政要和一些业内人士。瑞玛·班达尔公主也携家人一起来见证她所谓的这一历史性时刻。 To some it may be a change, for us it's an evolution. To be able to enjoy a theatrical experience with one's family is honestly one of the epitomes in family bonding. I came today with my son, he's 16, and he is watching this movie, The Black Panther, a Hollywood blockbuster in Riyadh. 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城电影院由美国一家电影院线负责运营，将从19号开始售票，20号开始正式对外营业。影院由一座会议中心改建而来，但目前仅有一个影厅可供电影放映使用，剩余影厅将于接下来几个月陆续改造完成。据了解，首家影院开业后将仅接待以家庭为单位前来的观众，单身男性则会被拒绝入内。尽管如此，影院经营方仍对前景充满信心。 We're launching just for family, so it will be mixed, men and women, but they'll be related,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ir children. But you know, Riyadh is a city of 7 million people. We're the only movie theater in the whole city of 7 million people. We're going to be sold out every day. 依据计划，到2030年，沙特将建立约350个电影院，拥有超过2500块屏幕。专家预计，沙特电影市场发展成熟后，每年票房有望超过10亿美元，同时创造至少30000个就业岗位。 刚才为您介绍的是4月18日，沙特第一批商业影院正式开放了。许多沙特人开心地说，以后看电影不用再飞去阿联酋了。那么为什么沙特在35年前会公布电影院的禁令呢？35年前，当时沙特政府是以看电影容易引发人们的道德堕落为由，关闭了所有影院。35年来，沙特没有影院，严格禁酒。沙特人周末想看电影的话，要去巴林或是阿联酋。一些电影爱好者会通过上网或是卫星电视来观看电影。不过因为戒备森严，所以沙特的防火墙做得极其严密，恐怕网上很多电影也被拦截住了。而今电影院重新的解禁，对于影迷和电影人来说是一大惊喜，但是并不是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沙特要求播放的影片要接受各种审查，不得有违反任何沙特宗教和传统伦理的内容。 近年来，沙特加快了重新开放的步伐，他们开始允许女性开车上路，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听音乐会、看时装秀，现在终于可以边吃爆米花边看电影了。今年32岁的沙特王位继承人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将这一社会改革视为他所提出的2030愿景的一部分。这份蓝图旨在促进沙特地方的消费，并在油价持续下跌的背景之下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沙特政府预测开设电影院可以为国家经济贡献240亿美元，到2030年创造3万个就业岗位。沙特文化部表示，政府致力于在沙特习俗和国民的观影体验中寻找平衡。他表示，他们需要确保电影符合沙特的文化和价值观，同时呢，也希望能为观众们提供一个美好的观影效果，让他们可以享受到真正的观影乐趣。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泡菜，韩文称 kimchi， 这是韩国饮食文化的代表，是韩国的国家文化名片。2013年，韩国人还为泡菜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而韩国人也特别乐意向人们介绍他们的泡菜饮食文化，吃泡菜对于保证国民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如何将泡菜文化发扬光大等等。不过您可能会觉得愕然，许多人到了韩国要尝尝韩国泡菜，但其实呢，它未必真的产自韩国，很可能是中国进口。2018年初，韩国关税厅发布了一份关于泡菜的贸易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全年韩国进口泡菜 27.56 万吨，这是韩国出口泡菜的10倍，而进口量的 99% 都源自于中国。韩国的国宝由中国制造，在很多的韩国国民心目当中呢，已经被坦然接受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泡菜物美，何乐而不吃呢？为了扭转泡菜界的这一现象，韩国政府日前公布了一份泡菜振兴计划。好，我们来听报道。 根据这份泡菜产业振兴综合计划，韩国将首先大力培育半成品泡菜产业，扩大生产和供给，加强安全管理，提高成品泡菜的生产效率。其次，韩国还计划开发泡菜口味评价指标，对产品的咸味、辣味和酸味进行等级划分，并在外包装上加以标识。同时，韩国将积极研发高附加值的功能性泡菜，以及使用泡菜或泡菜酱料制作的家庭替代餐等衍生产品。最后，韩国还将进一步加强对泡菜进口的把关。通过这些措施，到2022年将韩国产泡菜的市场占有率从目前的 65% 提高到 70%。 近年来，韩国的大米消费量逐年减少，作为韩国最常见的佐餐菜，泡菜的消费量呈现出同步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受到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韩国产泡菜的价格持续走高，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带动韩国的泡菜进口量连续3年增长，去年达到了 27.56 万吨，其中超过 90% 为中国产。目前韩国泡菜整体消费量的30%多，餐饮业消费量的90%已被中国产品包揽。在中国产泡菜的品质大幅提升的情况下，韩国产泡菜价格竞争力的短板越来越明显。数据显示，韩国产泡菜每10公斤的价格高达中国产泡菜的3倍多。近几年，随着韩国极端天气的频发，白菜、洋葱等制作泡菜的原材料时常出现供给不稳的情况，更加大了韩国产泡菜控制生产成本的难度。分析认为，若韩国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提升韩国产泡菜市场占有率的目标或将很难实现。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再转向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呢是全世界24小时便利店最密集的国家。而在日本首都东京，和24小时便利店同样密集的，可能还有全天候开放的各种网吧。不过，您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些24小时开放的网吧，有的甚至像一个小旅店，因为网吧是允许人过夜的。这也导致了很多流浪汉，或是无家可归者，或者是干脆不租房子的人，在网吧里过起了日子。因为网吧不仅可以上网，还提供最小的一个睡觉空间。 所以在东京眼下有4000多人是以网吧为家。好，我们来听报道。 夜幕笼罩下的东京市中心区灯火通明，街头随处可见24小时营业的网吧招牌。最新公布的统计结果显示，在东京平均每天选择在网吧过夜的人数达到15300人，而其中有4000多人平均每月在网吧过夜的天数累计超过2周。东京都政府本次调查将这一部分常客定义为无固定居所者，也就是所谓的网吧难民。记者随后走访了东京一家普通的网吧，狭窄的楼梯间，只能容下一人走动的过道是这里仅有的公共空间。在250平方米的楼层内，过道两侧排列有70多个半封闭式的房间，仅以简陋的挡板隔开，每间室内空间不足3平方米，里面摆放着靠背椅、软沙发和电脑。在这里除了上网打游戏，可以阅读大量的漫画和杂志，拐角处还提供免费饮料。此外，店方还会提供微波炉、毛毯、淋浴等基本生活设施和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网吧难民群体中70%以上都是男性，年龄段主要集中在30到40岁。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失业人员或者临时工，平均月收入集中在11到15万日元之间，约合6400到8700元人民币。实际上，这样的收入并非不能在东京租到一间简易的一居室，但他们表示，网吧的环境虽然比不上公寓，但价格低廉，也无需支付水电气等费用，可以减轻经济负担。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年的3月下旬，在互联网上，一张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人员向台上一位15岁少年深深鞠躬的照片传遍了网络。那么这位少年呢，来自广东揭阳，叫陈鑫，因为头部受到意外重伤，导致了深度昏迷，抢救无效。在他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之前，家人替他做出了无偿捐献器官的决定。最终，他捐献的器官可以挽救4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并使2位失明人士重见光明。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卫生部有关器官捐赠与器官移植的一个新的法律制作过程正在进行当中，很快就要制作完毕了。其中，根据法律草案，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器官捐赠、捐献以及接受者目录。新法律一旦施行，将会大大简化器官的移植过程。好，我们今天的双城之声就请听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就这一器官捐献新机制的运行过程来给大家做介绍，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罗斯卫生部有关器官捐献与器官移植的新法律制定即将结束，其中根据法律草案，将建立统一的国家器官捐献器官和接受者目录，这将大大简化器官移植的程序。 此项法律涉及到极为重要的医学领域，器官移植顾名思义，就是将一个人的健康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可能有这样的需求，而且各种不同的疾病都可能有器官移植的必要性。比如说白血病和其他一些肿瘤疾病需要骨髓移植，在解决心脏缺血重病方面，心脏移植是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不仅是心脏，几乎是任何重要的器官，如果出现无用状况，现在都可以换成健康的器官，包括心脏、肺、肾、肝、胰腺，甚至是肠道。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医生有能力完成这些任务，甚至他们还能够同时移植心脏和肺部。然而，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取决于医生，主要的问题在于需要移植的患者人数要远远高于供体的数量，大多数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俄罗斯器官捐献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呢？我们今天请到了对器官移植学所有细节都颇为内行的人向我们做了一番介绍。这位专家的名字叫谢尔盖·郭基叶，是器官移植学和人工器官国家医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郭基叶院士在评价俄罗斯在世界器官移植地位时列举了这样的数字：俄罗斯人每年约需10000个供体器官，但实际上仅能完成1500多例手术。我国不仅在移植器官数量上落后于美国和西班牙，而且与其他的许多国家相比也是逊色的。我们仅在一个方面把问题解决了。他说，儿童的肝脏移植，尤其是那些患有致命的肝病的出生儿移植，这个问题俄罗斯完全解决了。我们医院每年约完成100到120例手术，另外我们还为成年人和青少年做此类手术，但遗憾的是不能完全成功。这里既有器官移植方面的整体问题，也存在与未能及时将患者送来这样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还是供体不足。 全世界的供体主要是来源于死后器官捐献，一个死者的器官可以拯救5到7位患者的生命。活人捐献器官是罕见的现象，按照俄罗斯法律，活人只能提供肾脏、部分肠道、肝部或是胰腺。这些器官部分缺失不会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而且捐献器官只能是直系亲属，不能为丈夫、妻子或者什么熟人做这些事情。再有，俄罗斯的器官捐献没有任何报酬，法律清晰地写明不允许出售器官和人体组织。 存在两种死后器官捐献，心脏功能完全停止的人可以成为供体，在此情况下医生有30分钟的时间取出可以利用的器官。另外，脑溢血或者严重的颅脑损伤导致大脑完全死亡的人也可以成为供体，从法律、伦理和宗教角度看，这相当于死亡了。在此情况下，只能通过仪器和药物人为地维持心肺和其他器官的功能。从此类供体取出器官，时间可以延长到2到3天，甚至更多。 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在确认潜在的供体死亡事实以及医疗委员会做出取器官决定后，有关捐献器官的信息进入器官移植中心，那里将选择相匹配的接受者。据谢尔盖·郭基叶院士为我们介绍，目前俄罗斯有50多家器官移植中心分布在全国26个地区，任何医院包括私人医院都无权从事此类手术。 据他介绍，俄罗斯的医生职业水准以及器官移植所必须的物质基地都是存在的，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有效的获得捐献器官的机制。在这方面国家应该说话。院士以西班牙为例，那里的器官移植发展已被纳入到国家的优先方向，此后器官捐赠已经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俄罗斯也在积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他说，2015年，国家开始对此进程有了实实在在的影响。那一年，通过了第323号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基础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捐献器官医疗费用由国家从联邦预算中拨出。也就是说，此前我们医生在患者生死相关之际，只是自担风险来维系和拯救他们的生命。医生不会因为使用了药物而获得资金补偿，也不会获得工资补助。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预算为器官移植拨出专项的资金，由此出现了好的势头。一年之中，器官移植手术增加了200例，而且公民所接受的任何手术都是完全免费的。 俄罗斯和很多其他的国家一样，都有器官捐献推定同意的原则。按照法律， 每位成年公民死后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公敌，如果生前未以书面的方式宣布拒绝的话，当然也可以口头拒绝。此外，死者亲属也可以不同意取出器官。暂时国家还没有死者拒绝取出器官声明书统一存档处，当然口头拒绝的程序也比较模糊，亲属方面也不尽相同。法律并不强制医生去了解死者或是家属的意见，因此生前如果没有拒绝的话，那么医生有权在未经家属同意下取出器官。 也许俄罗斯社会因法律并不完善而对死后器官捐献持谨慎态度，新法出台的目的在于修正这一局面。法律制定者们力争使这份文件变得更为先进，以促进器官捐赠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需要尊重人权，很重要的任务是应向居民介绍这一医疗领域的重要性。可以期待卫生部推出的有关器官移植法律草案将于金秋提交国家杜马。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节目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一起来关注在加拿大一起由于电话调查导致的消费者投诉。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为您介绍事件的来龙去脉。 加拿大人经常会接到市场调查公司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参加网上问卷调查的邀请，询问他们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看法。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是有没有时间来决定是否参加这样的市场调查活动。不过最近加拿大知名的 Aeroplan 积分奖励项目出资让市场调查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却招来一位加拿大女性的抱怨。 Aeroplan is apologizing for a recent survey that sparked a complaint from at least one of its members. It was intended to help the company improve its loyalty program, but an Ontario woman found it offensive.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安大略省滑铁卢市居民 Lacey Wilmot 说，上个星期他收到来自 Aeroplan 公司的电子邮件，以100英里的奖励积分请他参加一个有关购物偏好和生活习惯的市场调查，以群策群力的改善 Aeroplan 为会员提供的服务。 Lacey 同意参加这个市场调查，并开始回答问卷中的问题。刚开始的问题还只是就事论事地问他对 Aeroplan 积分奖励项目的看法，但随后的一些问题就转到家庭价值观和移民问题方面。 A survey asked respondents to agree or disagree with statements like, quote, immigration threatens the purity of the country, and men have a natural superiority over women. The company that owns Aeroplan, Amia, says that it should have taken a closer look at the questionnaire and will delete all the data it collected. 比如，有的问题要求他就移民在损害加拿大的社会构成，大自然让男性比女性更优秀，异性结婚并生儿育女组成家庭才是人间正道等价值判断进行打分，打分的范围从非常同意到坚决不同意。 Lacey Wilmot 说，他见到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心里感到非常不舒服，觉得这样的问题不但与如何改善 Aeroplan 这样的积分奖励项目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色彩。他怀疑市场调查公司问这样的问题，搜集这样的资料是有另外的目的。这一市场调查项目是 Aeroplan 的母公司 Amia 辟有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 Crop 进行的，目的是根据消费者的爱好改善其服务，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艾米亚在收到来自 Lacey Wilmot 的抱怨后，不但表示道歉，承认应该先认真审核市场调查公司草拟的问卷问题，再批准向其会员发送这一市场调查问卷，并表示不但自己会销毁这次市场调查的所有数据，而且会要求其聘用的市场调查公司 Crop 也销毁其在这次市场调查活动中搜集的所有数据。